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开门 跌麦添， 佢未见功。 是不是开始？ 喂 ，Hello， 大家好， 又嚟到星一的搏击会。 系啦，今日好特别啦，因为 Raymond 唔喺树啊。 肥佬礼，我哋纪念佢。 我哋纪念佢，我哋默哀一分钟先。但今日咧，我哋 有事，佢有事请假。 系啊，系啊，有啲神神秘秘，唔知咩事咧。 知啦。 佢 appointment 喎。 系咯 ，appointment 咯。 佢咪见工咧？ 系咪妇科嗰啲 appointment？ 嗯，睇佢啊，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但我哋今日有一个特别嘉宾喎。 哇！我对住佢啊，真系开心死啊！ 系啦，阿Donald。望见到佢就好冧咧，嗱呢个人咧就 好可爱嘅。 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当嗱呢几日摆落 Facebook 嘅时候，嗰啲相咧，其中有张相咧，佢同某个人咧十指 紧扣啊， 系哇，即系 俾人哋见到， 俾人哇哇哇咁样， 咪系咯， 系咯。 有咩咁惊讶咧？嗬， 咁咪系咯， 咁可爱嘅。 我平时去街拖住我个女十指紧扣咧，又唔见啲人哇哇哇， 咪系咯。 嗯，系咪先啊？ 系边个啫？ 系啊，我哋嘅呢个蔡奇，蔡奇系介绍下自己定系我哋介绍下佢？我哋 我净系知佢系法证会师嘅二号男神咯。 二号啫咩？诶、有咁排名嘅咩？ 唔系即系个出场次序。 出场次序， 因为阿 Wilson 先啊嘛， 抱 咗出嚟先啊嘛，系咯，跟住佢就第二个出嚟咯。 make sense 啊。 咁咧，我哋形容下啦。 但好多好多好多身份，呢下嘢就好好好神秘嘅喎。 哇！你知唔知上礼拜我哋同其他啲专业团体开会嘛？佢哋哇，呢个成个张智霖咁啊，啲女仔啊， 攞个领晒名咁样， 咪咯，个流晒口水。 系咯，所以今次俾阿 Donna 咁样拖拖手咧。 唉，惨啦！ 范仲真啦，当拿呢次， 咪咯，我死紧佢今次，实俾人哋劈死。 咁蔡奇除咗系我哋即系法证会师，我哋添啫。OK， 呢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核心小组成员 之外， 其实我哋三个都系。 咁佢咧，亦都系喺呢个键盘战线， 冇错 嘅呢个法律顾问， 冇错。 其实呢一样嘢，其实佢做咗好耐噶啦，佢行得好前。 佢就咩嚟嘅啫？键盘战线。 一個高登嘅網民組織咯，咁2011年成立嘅，咁就主力係做呢個網絡23条。 嗯， 即係做咩啫？其實 一開頭係因為有網絡23条出現咧，咁佢哋就一班高登仔就成立咗鍵盤戰線咁樣啦。咁就係主要 多謝高登嗰、那個， 多謝高登先， 係 啊，多謝高登先， 就係冇錯。 咁其實版權法嘅就係專做咁嘅，因為當時2011年嘅時候，版權條例修訂啦，咁出台嘅時候係一啲豁免都冇俾到嘅，咁即係啲高登仔就覺得啊，咁我咪做改唔到歌啊，改唔到圖咯咁樣，咁佢哋就好大反應，咁所以佢哋就組織咗一個鍵盤戰線出嚟，咁就當年就喺神推鬼用之下咧，咁都拉到咗嗰條條例，咁就冇去即係冇 pass 到條標咁。 但係咁叻，佢哋可以揾到你嘅啦，因為即係另外一個即係呢個蔡奇嘅另一個身份咧，就佢係個前輩嚟嘅，佢之前咧以前都係做大律師嘅。before 佢轉 in house 之前，咁所以咧就佢喺呢方面，即係佢本身有一個專業嘅知識啦。但係點解當時啲高登啲巴打師打可以咁叻出得揾你出嚟？ 我成日覺得高登係嗰啲 即係得罪啊，得罪啊， 獨男 嚇獨男咯，你咪屋企嗰啲咯。 嗯、 因為而家佢，我見到佢咧，佢哋會出嚟參加 seminar 噶，會 present 噶。 哦，係啊，係 咯、 啊， 可能呢個都係。 係咯、 啊，因為 同埋好靚仔靚女嘅喎、 哦。哦，係啊，係咪我哋個 個女仔 係咪都幾 靚？係啊，係啊，係啊。 一個人宅唔宅同佢個樣有咩關係先？ 係啊，唔係嗰個仔啊，嗰墩女啊， 都仍然係宅女嚟嘅。咁 唔係啩？ 不過而家係轉咗，即係可以話鍵盤戰線除咗關心版權法之外，因為好多網絡嘅議題，咁直情係即係所有嘅網絡自由議題都會涉獵到咯。咁而亦都因為唔單止係香港有呢個嘅 issue 啦，咁其實成個亞洲都有啦，成個世界都有，咁所以都會參加咗好多國際嘅會議咁樣咯。 好犀利！ 我哋依家第二節先 國際化， 慢慢講呢啲網絡嘢。 啊好啊，因為我哋都 想講同埋嗰啲 security 啊， 呢個係非常之有趣嘅一個議題。 好，我哋急低下大家先。 好，急低下先。咁啊， 我哋一齐出席咗好多嘢呢个礼拜。 其实系非常之忙啊，上个礼拜。 想一见你哋。 啱啱呢个星期， 系咯，想一见。 系咯，我先至叫做。 叫咗三次见到你呢个礼拜。 点止啊？ 菜。 你哋两个私底下见又唔知啊？ 啱啱 on the way 嚟，我个老婆先同我讲话。啊！你成日今次又成咁多嘢搞啊！我真系怀疑你包二奶，不过系讲笑咁讲。 二奶就系法政回事， 冇错， 私打个私。 所以点解啦？啊，今期我哋召集人咧写咗篇文章，我又觉得啊，好有共鸣咧，就系真系你要出嚟，所谓即系讲得衰啲，抛头露面去做呢啲嘢咧，其实大家在呢度都系嘅，即系。是需要付出一啲嘢嘅嚇，點樣去平衡翻？ 付出瞓覺時間 啊，真係。係啊，本身十點鐘瞓嘅，而家唔得。 呢啲唔算係咩付出，我唔係講呢啲嘢。 十點鐘瞓喎，真 係。係啊。 哇，好耐未試過，除非病啊，真係。 十點鐘落牀嘅已經。 搞到第二日朝頭早十點瞓就得。 係啊，而家。 喂，都有試過，一點起碼。 咁我都會驚你有啲咩搞啊？你哋。 七一啦，係咪啊？見你哋。 係啊。 係咯。 你冇同我一齊喎，蔡琪。 我今日好 嬲你喎，呢樣嘢。 劍夫之前嗰邊都好忙啊，咁所以 唔 過唔到嚟。 係啊， 係啊。 我哋做咩啊？ 男仔就啲 嗰日。 嗰日咧就法政會師咧就真係 係。中暑嘅真係唔係講笑。 我而家講嘢啲即係俾一嚿嚿咧，其實我平時都一嚿嚿，不過今日特別一嚿嚿，因為阿當娜俾得糖我食啊佢啊咁咧。 未食飯嘛你？ 七一嗰日咧，其實咧我諗即係首先呢個都要好多謝啦，就係一啲即係市民咧嗰日咧就係非常之熱情。是非常之支持我哋嘅，所以嗰日我哋嗰、那個售賣嘅一啲物品咧，其實係 好多 fans 好成功咯。即當然啦，就係、是、特別要多謝咧，就係我諗我 第一次 當娜自己講， 有少少偶像派嘅感覺。 等當娜自己講，我就唔講啦，因為咧嗰日係冇任何 fans 走埋嚟同我講任何嘢嘅，所以呢句咧， 我就諗佢一齊企喺度賣嘢啦，啲人就會埋嚟，哎呀，我有聽你搏擊會噶咁樣咯，跟住我望望佢屎忽係主持人。 我成日都話我咧咁樣冇人理我㗎喎， 理喎，好啦，我耐得滯啊嘛。 當然，當娜係更加受歡迎。 但唔係啊，唔係搏擊會啊，其實好多話睇我煮飯啊， 煮飯係咪？ 就係 廚房，當然都係， 好多都 係，係咯，受歡迎呢個係，但係好感激啦，點講都好，即係嗰日個效果， 好高興啲人真係會走埋嚟， 遠遠係超乎我哋嘅想像。好坦白講，我哋之前係不斷係好擔心，一嚟就係好多人已經係不斷喺度傳話嗰日會好少人嚟，好少人嚟，咁變咗人 添 真係少啦。跟 住我哋帶成幾多賣1800件嘢去賣， 係啊，我哋攞到好多嘢去賣。 我哋有本書啦，叫做《看圖識字》啦，咁咧100蚊嘅，咁咧就扣除咗開支之後咧，就係捐俾呢個雨傘援助基金。咁咧就因為喺雨傘運動期間又要講多次，即係有成900多人咧拉咗啊嘛，咁佢哋咧而家陸陸續續咧就要開始要上庭啦，要面對多官司啦，譬如好似 even 喺旺角嗰啲清場咧嗰啲叫咩啊 criminal contempt of court 嗰啲叫咩？刑事藐視法庭嗰啲都開始陸陸續續咧開庭啊嘛，咁嗰啲一打咧就要好多錢咯。咁有啲申請到 legal A 咧，有啲申請唔到啦。就算你申請 legal A， 可能你影響咗你生活噶嘛，好多時候都 係 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有一個雨傘援助基金咧，有啲錢咧就俾啲人去，即係喺雨傘運動期間拘捕嘅人士咧，就去申請咯。 OK， 即係我嚟打官司又好，我嚟即係救下自己生活嘅燃眉之急都得咯。 除咗本書之外咧，我哋另外咧就係 普通話先。记住啦，我哋仲有少量 嘅存 货。 嗱，欢迎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嚟呢个法政会师嘅一个 Facebook 网页咧，就去留一个 PM 我哋嘅，系啦，唔该晒。咁另外咧就我哋有啲环保袋啦，咁环保袋咧就我哋揾咗三位嘅呢、這个即系泛民入边嘅一啲嘅 政棍啊，你话 政 重量级人 三位嘅重量级嘅政棍，政治家系啦。咁咧就包括咗阿 Audrey 啦、余若薇啦，包括咗系阿长毛啦，同埋何俊仁啦。咁就幫手呢，我哋呢就係提字啦，就整咗三個好靚嘅環保袋啦。咁呢嗰日呢就係掃清晒嘅。 係啊，真係未夠鐘啊，未 過 到尾啊。 一個都 冇啊，連何俊仁哥都有。 好在當埋呢有先見之明，已經係留咗啲咁多呢，係俾我因為我哋自己 internally 呢係陪我 做 少少。內部研究咗少少。如果唔係呢，如果嗰日攞埋去咧，內部都冇曬啦，咁樣，所以係。 但 Audrey 嗰個好快咯。 嗰 個係靚嘅 ，Audrey 嗰個係靚，係啦。 但 Audrey 話嗰隻紅色唔靚啊，即係嗰個印嗰個叫咩啊？有個 stamp 咧。 咁啊，我哋再下次再整一批咯嚇。 佢話嗰個唔夠鮮紅啊。 呢個製作上係有一個技術嘅一個難度嘅，係咯。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諗，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好感激啦，好感恩啦，同埋都係即係覺得呢個係市民對我哋咧係有好大嘅期望。 咁我哋就凭嗰个捐款咯。 嗯，咁我哋一定要努力，努力，努力，打个突啦。因为第日睇翻嗰啲你知啊排名噶嘛。 系咯，我哋 系咯， 高过啲政党， 系咯， 劲啊！ 系咁，要问下呢个键盘战线嗰日炒几多先？ 我哋唔会讲呢啲数字出嚟嘅。 你明知人哋唔系噶啦。 我都系咁以问下啫，系啦。 因为其实我哋就都会担心，因为其实见到网民系有个反应，就话啊唔想啲人筹款啊，或者惊。咁、哦、我哋又冇特别去做啲买卖啊咁样嗰啲，我哋就纯粹派个占卜龟啲网络议题咁样。咁其实真系就咁摆喺度嘅啫。咁都有好多市民走过嚟俾捐款咁样，都热心。即系我哋又唔系特别要去叫咯。咁所以 我冇问啊，我只系随口讲下笑啫。我知啊， 耻笑我哋， 唔系，好开心咯！嗰日数钱， 系啊，哇，数到我哋晚成十一点几噶咁讲。 唔系因为咧，我哋翻去即系分开1000蚊纸、500蚊纸、100蚊纸，我哋系本来攞个兜咧，收咗兜嚟装住，即系分门别类咁咯吓。后屘收咗兜唔够装，我哋攞咗咧，系洗衫嗰个箩啊，系满咗一箩洗衫箩啊，100蚊纸啊。 咁劲， 真系啊！唔系讲，你见到张相噶啦，我有 post 出嚟噶， 系啊， 好劲哦！ 但系都好啦， 其实我哋呢个数， 而家咁讲咧，好有步伐嘅感觉，但系其实唔系， 唔系我好多开支啊，大佬， 系啊， 但系我谂下，其实你学文讲呢，佢筹咗成百几万， 系啊， 唔系佢哋 哇，咁 好似几万， 旧年啊， 旧年 啊，哇，咁佢哋好多好多啰咯，又 系咯，佢哋系咪要买啲数钱机翻嚟咧？我真系好。 系，我哋 手 数 都 几 数，手都软晒啦，系咯， 都数错啊， 系啊， 少咗10蚊。 咁但系点都好啦，有啲胆弱咧，咁我哋真系要好地谂下，我哋点样去善用 咯，真系。 冇错，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喺 internal 都即系倾过呢样嘢，大家都系即系不断互相提醒啦，就系话即系呢个系一方面系证明我哋 so far 做嘅嘢咧都叫做系正路嘅，系一个啱嘅，但系问题即系未嚟紧咧都要不断咁样提醒自己，就系话诶点样我哋可以继续去服务市民咧，去报答佢哋对我哋呢个肯定啦。买 嘢 几开心啊！当然系负责咗，下次谂下买啲乜嘢啦。 同埋整得靓嘅，即系本身嗰个汉图识字嗰个，即系设计啊，所有嘢都系即系好想买噶。 即系香港嗰啲好深奥嘅嗰啲政治概念咧，用 infographic 表达晒出嚟。 系咯， 所以咧好多人睇就话俾阿妈睇，阿妈就一睇就知道点解要反对待住先咯。 系啊， 好多老师买翻嚟俾学生。 系啊，做教材啊。我哋之后翻嚟，其实每日都收到好多 inbox 咧，再即系叫我哋订，跟住寄去咯。 系啊， 我仲有啲朋友即系咁講英文多啦，咁佢哋都想要一本，不過幾時會有本英文啊？ 有 快啲叫翻譯組， 翻譯組啦！ 哇，成本好難翻譯喎，會啊？ 其實呢個 大工程， 我 諗都 幾大工程嘅，其實 睇下 demand and supply 先， 真係 唔係整咗出嚟。你話簡單 info 圖多，但係都係好多字嘅都 係都幾多字， 啲 concept 又多， 同埋即係牽涉到好多，始終係有啲即係叫做法律啲嘢入邊啦。咁唔係淨係話。即係就咁，即係轉過去翻譯咁簡單噶嘛？即係你啲嘢都要好清楚，又要用翻啲啱嘅。 但我想講法律政務司嗰個翻譯組真係好強橫， 係啊！ 即係一日就可以翻譯 機器抌落去咧，跟住就屙出嚟。 呢度你要俾少少説明先得，俾少寬容，因為我哋啲聽眾唔知我講乜嘅。 我哋嘅翻譯組 係啊， 誒 今日變咗呢個節目可以法政會師， 係啊，法政會師。 真 係，因為你見 都好好少，啲人唔清楚我哋呢、這個呢、這個組織咁樣好多。 因為通常好多時候發生啲嘢報道嘅，可能係朝頭早啊報紙見到啦，咁樣就大家就會即刻就講話啊，究竟會唔會出啲聲明啊咁樣嘅嘢？咁就可能有人寫咗中文先啦，咁跟住就會即刻叫呢個嘅翻譯組再去翻譯咁樣啦。咁跟住通常、 就算你寫英文先，佢又可以翻翻 係啦，翻翻中文咁樣。咁但係其實真係入邊係有好多嘅律師團隊成 翻工 嘅 喎， 翻工嘅喎，跟住就會即係幫你可能即係 lunch time 面翻譯咗出嚟啦。咁跟住晏晝大家就有得睇到， 快而準，快而準，快而準係好犀利 咁咯。input output 係啊， 呢個都係我哋某個程度上嘅一個即係個堅持嚟嘅。即係我哋唔係篇篇文章咧都係有中英對照，但係當我哋有啲我哋覺得係幾重要嘅啲信息喺度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有啲個別嘅一啲中文文章或者英文文章啦，咁但係有啲比較重要嘅聲明啊，或者我哋啲嘅意見書咧，我哋都係會肯即係令到佢係有中英文對照嘅，咁你真係有用嘅喎，因為真係有啲朋友佢哋係唔識中文噶嘛，香港亦都有好多嘅即係所謂嘅一啲嘅唔同嘅 minority 都係香港人，但佢哋未必。 係睇得明中文㗎嘛，咁變咗有英文喺度嘅話呢，都令到佢哋覺得啊，即係佢哋都可以參與到，完全係有呢樣嘢，我諗都係一個好好嘅堅持。 我都有好多嘅印度籍嘅朋友，佢哋都即係會睇主場新聞咁樣嘅，但係佢哋原來係睇法政匯思嗰個專欄，因為法政匯思個專欄有 英文啊，喺 stand 嗰度嘛。 係啦、 我今日喺師傅嘅 chambers 度，我哋有一個新馬，其實啱啱即係英國讀完書翻嚟，香港人嚟㗎，佢都係應該係印籍嘅人士，但係咧，我同佢講起呢個PLG， 其實佢係唔知，因為佢啱啱翻嚟冇幾耐啊嘛。咁但係佢又好想咩嚟㗎咁樣。 咁上 Facebook 咯。 咁俾佢睇，佢睇到，佢又睇得，即係佢有英文睇嘅話咧，哇！即係覺得即係親切感啊！即係覺得我哋呢、這個，即係我哋諗埋，即係我哋有個 inclusive， 即係我哋當佢哋係其中我哋一部分，而唔係淨係我哋即係中文嘅呢、這個。我哋有咩叫族群咧？ 系 群体入边嘅， 同埋学英文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嘅，其实 系啊， 系啊，所以中学生应该睇多啲咯。 嗯， 冇错， 冇错。但系我家阵其实真系好辛苦咯，我成日讲觉得。 我 由低温攞，你知我攞个小翻牌已经惊到我脚震啦。 啊！ 即系好难啊，好难啊！ 我同意。 哇！佢就 send 我，系一个月时间去攞个小翻牌，即系攞个名。一个月前开始报，因为佢哋要经过咧咩警察啦，乜几个 department 碌晒攞晒 approval 先至，最后翻去小贩嗰度先至批俾你。 点解你咁巴闭攞到嘅？咁多人攞唔到，民政系咪都攞唔到？ 攞到系嘛？ 到系嘛？唔系净系话开起步至到唔知我颈桥嗰一扎攞唔到咯。 哦，肯定系有相当数量攞唔到嘅，因为佢游行啊嘛，吓都见到。 但我哋打後軒尼書度都全部攞到曬， 係， 係咪因為佢唔想前面嗰段啲人賣嘢，咁就擠 塞咗？塞咗，係啦，塞住咗，唔行到咯。因為咧又要好多文件，你知佢嗰度清單 list 咧，哇！我即刻要補幾多文件啊！跟住仲要驚佢唔得，因為佢唔知前兩日先至，佢一路都唔答，唔俾 written 即係書面嘅答覆我嘛。跟住我哋做咩唔俾啊？咁咯，係得㗎啦。 好，我哋 得啦。咁 阿當娜拍手， 耶！搞得我樣咩事？你搞到我唔知講乜啦自己。 真正 好勁咯。 跟住咪就係咯。跟住咧，跟住前三日，跟住文陣就話原來好多人批喎。跟住我心諗死啦！我扎曬啲貨喺度，如果我冇得買嘅話， 口頭應承咗未㗎？即係佢話唔批嘅時候。 佢其實佢唔係應承唔應承，佢係話嗱你，因為我想係喺集成唔知定北海門口嘅三二四咁之類啦。跟住嗱三二四就唔得啦，我批俾個三一四你好唔好啊？咁樣哦好咁咯，就係咁樣啦。咁你覺得佢係批定唔批啊？ 咁都係批㗎啦，合理 嘅。咁你要唔要啫嘛？ 講明俾你聽邊一個 number 啦。 係咯，我都覺得合理。 但我見到嗰個民陣嗰個安排攤位，你哋好多人㗎喎，嗰個環頭咁樣。 四個咯。 擺唔擺得曬啊？ 好長㗎嗰度，成個商場咁長咯。 哦。 我哋擺三四個啫嘛，四個啫嘛。我哋同埋杏林同埋老師同埋唔記得咗一個係咩？係死啦！ 仲有呢個社工係啦，復興運動 四個咯， 嗯， 老師、社工、醫生， 咁佢就將啲專業團體擺曬喺嗰度。 我哋係捆綁式地申請啊！我哋話要喺埋一齊望。 哦 ，OK。 咁佢同個小品牌係咪包埋佢哋？ 唔包，因為佢哋都冇買嘢。 OK。 得我哋買啫嘛。 嗯。 所以我哋係有一個 fundraising， 我哋合法地 fundraise 咯 ，raise fund 咯。 OK。 嗯、 我哋唔做非法嘢噶嘛？ 咁梗系啦， 咁梗系啦。 话 我哋上缴噶，我哋十一上缴噶，扣除咗开支之后， 系咯，法律界人士啫，系咪先啊？ 但扣除咗其实都好少钱嘅。 哇，唔好咁担心啦， 等于捐出嚟噶嘛，仲要 系啊，系啊， 仲有我哋就第二个 event， 仲有，快啲讲埋先。我哋去咗人力嗰、那个，我哋三个都有去啦， 系冇错， 人力嗰个 晚宴啦。呢个系几时噶？前晚 星期六咯， 前晚系 前晚， 嗯。四周年 有啲咩所見所聞啊？其實見佢周圍走喎， 哇！ 我去咗四年啦，其實 我去得嗰，我行得嗰一兩圈啫，係 Donna 帶我周圍去見識 下。你講咩？你喺度集遊， 係啦，識下啲朋友， 要揾周庭 B B。 我唔承認㗎，我極力否認啊！ 我做證人，我見到人， 我係同黃之峰影相啫嘛。啱啱周庭喺隔離， 你講嘢，咁我先 cut 咗周庭啦。 嗰晚咧，我真係最開心咧，係見到發叔。是真发叔， 有假发叔嘅咩？ 系真发叔， 等埋发叔， 系啦，等埋发叔， 唔系嗰个， 系黄云发先生， 系啦，啊呢、這个法师 其实我真系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系好知佢嘅内容咩嗰啲。 咁你翻去 Google 下咩啊？ 唔系就系话咩咯？立法会主席嘛，曾经喺范长礼太之前都系咁多。佢做过啲咩伟大嘢啫？我都唔知道。 起码做得好咯，呢啲低调咧，你见到佢冇做坏事或者 冇做坏事 咧， 而且你嗰阵时都唔发达资讯。 你做主席最紧要就系公正啦、嗯。如果你走出嚟又话有好多消息啊，又突然之间喺度 make 一啲唔同嘅一啲意见啊、谈论啊、指三说三道四，咁啊即系唔系个好主席咯？ 边度有人知道佢做咩啫？都冇人睇噶， 嗰时都未有 WhatsApp， 系咯，都冇得直现场直播， 可能可以 报道嘅 咧， 都啱， 系咪先？ 咁你范徐丽泰，我都唔觉得有好多报道啫。 范徐都有事嘅，佢都有事。 佢就闹长毛嗰啲啫嘛。 系啊。 但系法叔，我真系唔知佢啲咩操控。 但系重点啦，都系讲紧即系香港，我谂成。 系好多人同佢集邮咯。 系啊，系啊。咁、啊、今次，因为你应该咁讲，有时咧你未必要去做过啲乜。但你見到佢嘅 counterpart， 即係其他同樣做過嗰個位嗰啲人做嗰啲好唔掂嘅嘢，你自然你就諗翻，唉，當年 其實佢做得好好， 啊、其實真係做得唔錯啦。嗰啲咧就叫做公正啦，係咪？你而家見到嗰啲， 睇而家差啫， 好似有問題喎、啊，係咪先啊？咁變咗你咪自自然咧，你咪諗翻以前，我覺得好掂咯。再加上同佢影相呢樣嘢，某個程度上邊嚇、啊、都係。同呢、這個等埋法叔呢、這個咁嘅四個字， 係咯，個個都係 個住腳啊嘛，咁大家係咪先啊？ 幾多法叔？ 哇，幾多人 like 嗰張相 ？like 最好噶啦，真係。 但我真係唔識佢，讀係 咪哦，但其實咧，我反而咧，即係覺得佢本身都係一本，即係可以話香港，即係立法會啊，甚至林立會啊，即係嗰個成個歷史嘅進程入邊嘅一個 局啊，你 立法局係啦，一個即係一個 living bible 啊，係咪先啊？即係一個活。 但幾精神喎、啊、佢 好精神，所以我係好希望有一日咧可以同佢傾下偈。有 個卡片都得意咯， 邀請佢上嚟。 咩詩歌鐘亦英？ 係而家退休咗嘛？佢而家退休嘛？佢嘅興趣就喺唐詩宋詞，同埋將呢啲咧翻譯 英 文啊嘛。 係 啊係啊係啊，佢有個 blog 嘅，佢寫咗。 個 blog 㗎，係啊，可以上去啊。咩 poem？ 咁本身佢都係學者嚟嘅，咁樣佢喺中大教咁多年書，係咯係咯係咯。 反而嗰時我就識佢喎，上中大。 哦，係咩？ 但我去立法會做嘢，我真係冇乜。冇乜印象。 當時你仲好細個， 唔係我好冷感㗎。以前對政治，我哋睇娛樂版嘅啫。 直接小朋友嗰陣時， 你而家都後生嘅。 係啦， 係咯。 我話我知咪，即等於我係咪泄露咗呢個自己年齡嘅秘密咯。 但幾好啊！嗰、那個晚宴唔使。 係啊，我覺得幾 冇乜拍賣環節，我最中意。 係啊，淨係得抽獎咯，基本上。 拍賣環節好大壓力嘅。 係嘛、 嗯？我覺得啲人會啲在座啲人。 哦，咁通常都應該係穩定咗噶，唔係嘅咩？ 都唔係噶， 都唔 係㗎。現場嘅時候真係係咁搶埋， 即係佢哋唱啲歌， 係啦， 見到你， 你俾幾多？ 2000蚊好唔好？咁樣噶， 咁你唔通 一千一千一千兩千三千， 一齊咁樣咁接運嘅啫。 咁其實呢啲籌款晚宴就係咁咯，所以今年冇曬呢啲就哇幾開心啊！啲人就都唔捨得走添，好似 嗯嗯。但係唔好話人民力量嗰晚咧，其實都好多人嚟喎，其實都即係好多。你話即係咩派系咩都好啦，其實平時就可能有得分得比較清楚得。基本上我嗰日見到都好多都有嚟，嗯，少部分冇， 冇、 嗯、 好多黨冇嚟 啊！今日有 啊，今日 有， 有毛衣教鄭宇石都喺度啦，坐咗喺前面添， 跟住范國威有到啦， 係咯， 係啊， 我係代表民主黨嚟嘅， 你又代表民主黨啦，咁、啊、民主黨又有份啦，係 啊， 我齊曬啦， 長毛啦， 咁 OK 啦， 長毛有六台啦，一圍啦， 係咯。系咪？學文仔又嚟咗啦， 坐 head table 咯， 系咯，咁 OK 啦，系。 咁啊系，几好嘅 ，OK 嘅， 算唔错啦。 都几多80位啊？我唔知啊，佢就 好多人啊，同埋有好多包括咗大舊、大舊嗰啲街坊，系咪先啊？哇， 同我哋一坐台嗰咪就系同系30年前同大舊坐船。 花生台呢、這个同埋呢个炮打司令部都有人到， 三围嘅都有， 几位噶，系咯。我仲见到我嘅前身，系咪先啊？霍大壮。 Johnny，Johnny 科，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佢咪就系坐咗喺嗰度咯，花生台咯。 我仲有张相系啊 ，Donna 同埋 Johnny 科 拥抱啊，见到佢好耐冇见啦，因为 系啊，即系嗰张相我第一时间 click 咗，真系好好嘅呢个嗯 画面， 系 萤火虫啊，你咪去咗睇， 系哦， 咩嚟噶？我想问啊， 啊，你唔知咩叫萤火虫咩？有冇睇宮崎駿啊？ 再見萤火蟲 係啊，唔係其實香港 咧，我知咩萤火蟲，但我唔知香港有萤火蟲咯。 其實香港有嘅，即係當 然我就留喺屋企睇武則天同埋睇嗰個。 香港有好多 風雲天地咯， 好多地方都有萤火蟲。其實萤火蟲基本上咧，你喺啲山入邊咧係有啲即係啲水， 嗯， 有啲山水啊，或者一啲河水咧，跟住有啲附近有啲比較茂盛啲嘅樹木咧，好多時都可以揾到嘅。以前。 我細個都有。 而家咧，其實咧就少咗好多噶啦， 從來都未見過，一粒都未見過。 尤其當而家咧，啲人一聽到有嘅話咧，就全部啲人擁埋去，包括我哋尋日嗰啲咧，咁自然都會即係對有啲影響嘅。同埋我聽個導遊講咧，就話 我哋真係團噶， 綠色嗰啲咧，即係環保嗰啲綠色團啊。因為我尋日啱啱有啲朋友咧喺德國過嚟探我哋，咁佢又係有啲細路仔嘅，咁變咗我哋兩家人一齊咧，就帶佢哋去呢啲平時一啲。佢哋唔係香港人嚟噶嘛，即係變咗佢嚟， 聽都未聽過。 聽過當然啦，即係佢同我講啊，一諗起知螢火蟲啊。 喂 ，Wallace， 螢火蟲喺英文啊， 我屋企嘅花園都有， 出面咪有咯，做咩要去睇？ 點解你哋要走去啊？啲咁遠又要好似 hiking 咁樣。 螢火蟲英文係咩啊？ 啊，呢句 fireflies 即係有火 有火嘅蒼蠅， 係啊， 真係啊， 就係咁。 咁啊，見唔見到啊？ 我見到啊 ，OK， 真係有㗎，係 啊 ，OK。好咯，咁样我哋 update 咗完啦。 嗯， 下一次翻嚟讲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同埋手机嘅 security。